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系张秀贤。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咁翻嚟啦， 唉，阿梁振英啦，即系六八九啊，即系呢个老人遇上 Facebook。咁啊，最近咧佢自己搞咗个 group 吓，开咗个 group 叫支持梁振英。 感叹好 系啦，自己 Facebook 啊自己撑系嘛，即系啊自己开埋即系呢个 group， 然之后自己又做埋 admin。咁啊，原来咧即系除咗佢之外咧，即系仲有三条友，但系三个都系匿名嘅啊，即系呢啲网友连头像都冇噶。啊，咁啊，即系嗰啲人咧，即系你嗰啲平时咧，即系呢啲咁样嘅用户咧，系好快俾呢啲Facebook 啊，会自己清除晒嘅。咁但系，哇，呢条友真系好嘢。咁嗱，其实我自己系试过一样嘢，如果你唔系梁振英嘅 friend 咧，Facebook 嘅 friend 咧，你唔可以随便加佢做 admin 嘅。喂，我试过啊，土伯。 点啊？ 点解我 Facebook 我哋即系我哋自己都有几个 group 噶嘛，系咪？即系我试过揾其中一个吓，即系我哋啲熟下花生谷嗰啲其他 group 啦。喂，我试下 at 梁振英入嚟做 admin 先。但即系你自己 at 佢入嚟都可以踢佢走嘛，系咪？咁我试下 at 佢入嚟先。我屌你真系 at 唔到噶，即系如果你唔系佢嘅 friend 嘅话咧，你系冇可能 at 得到佢。 所以我 交友好谨慎噶咯，其实。 所以好奇怪的一样嘢就系你政治人物一定唔会搞 group 嘅。 系啊， 即系搞 page 个组织 嘛， 一定系，因为你点解咧？你一 at 嗰啲人之后咧，你唔可以防止佢讲嘢，你成日 block 人咩？ 系、啊， 同埋你系任何人都系 post 到嘢上去噶嘛？ 系啊， 你 block 得几多个啫？系嘛？你 delete 得几多个啫？ 咁我见到好得意啦，即系呢个明报系第一个就发现咗一个咁嘅群组。咁然之後咧，我哋都跟進報道啦，就發覺嗰啲幾條友咧全部匿名嘅。其實呢啲你 port 佢咧，咁就好快玩完嘅啦。其實係，咁佢而家咧，即係早幾日都係就做七百幾條友，而家去到火速去到千四個人喎，已經個 group 入邊。咁有一個支持梁振英嘅群組咧，就變咗一個反梁振英嘅群組喎。而本身嘅 admin 咧，佢而家就出咗一個 post， 佢就寫咩咧？就係、是、寫一個附文一則，就係話梁振英同志於2016年1月27日完成咗面書退群促成班，即係 quit group 促成班啊，並於同日下午就以自己嘅方式離開咗我哋啦。啊，即係梁振英喺 在任期間致力赤化香港同埋加劇社會矛盾，從而就成功令港人於亂世間團結一致就對抗暴政，成就之顯赫啦，可謂前無古人啊，後無來者啦。咁啊，所以咧，即係港人對其付出咧就予以肯定。咁啊，哇！即係呢個原來同即係佢加佢入嚟嘅 admin 本身係阿梁振英嘅 fans 啫，喂，原來係玩鳩佢喎，真係 唔係玩鳩佢，而係佢公開走，係佢要 quit 呢個 group 嘅時候咧，喂，既然 佢唔叫識 group 啊，佢叫嗰個 admin 幫佢 quit 啊，喂，但係問題就係你冇可能你自己唔識 quit 噶嘛，大佬啊， 佢諗都諗到啦，唉，呢、這個馮偉光仲話自己係咩白宮發言人。人哋根本系装你一个蛋， 你唔好讲冯维国，你啱啱搞个创科局，喂，你应该 I T 达人啊嘛，喂，你仲见过阿边个嘅 ？Steve Jobs， 你仲见过 Steve Jobs 嘅，我哋都冇见过，你都见过，喂，你 Quick Group 对你嚟讲，喂，应该弹指之间嘅事啊。 喂，我唔记得咗嗰个创科局局长叫咩名？ 杨伟雄啊， 啊，嗰个杨伟雄啊，真系好事。呢啲咧就喺度即系攀附权贵嘅人咧，同埋证明自己系冇料嘅人咧，先至系搭呢啲人出嚟噶嘛。我见过 Steve Jobs 啊。啊！我见过 Microsoft 微软啊，边个啊？盖茨啊，嗰啲咁嘅，屌多交鱼嘅，你有料到，使乜见嗰啲人啊？ 你又好忙至系噶嘛？ 喂，你见佢哋做咩啫？你帮佢做生意啊？唔通系咪？冇意义，证明你自己系冇料到。不过讲翻转头，即系好心啦。喺 Facebook 嘅世界，我哋已经系勾勾地啦，唔好理梁振英啊，大哥，系嘛？我哋都已经即系唔识玩嗰套即系潜规则啦，系嘛？嗰啲真系潜规则啊，潜藏咗嘅规则，系嘛？点样呃 like 啊？点样呃 share 嗰啲嘢，我哋都搞唔掂啦。 唔系潜藏嘅，要虚心学习咯。你要放低自己身段，因为其实咧， 唔系同埋你又要花好多时间喺嗰度咧，慢慢摸佢个 logic。 嗱咁样讲，因为 Facebook 咧系一个叫做系另一个世界是平的嘅。喺 Facebook 嘅世界咧，個個都平等，即係你要放低你自己一個公眾人物嘅身份，咁係 humble 啲嘅係要咁、啊、所以其實你嗰啲就係平民規則嚟噶嘛， 系咪？ 就要玩鸠咯， 啊， 咁自嘲咯， 咁好笑啦。即系因为而家咧呢个 group 咧，点解即系短短两日间就嗰个人数咧就倍增咧？就是、原来系我发觉原来阿Tony Choi啊 ，at 咗好多我哋花生谷嗰啲人入去。 系咩？ 啊，你都俾佢 at 咗入去，你知唔知啊？ 做咩 admin 嚟噶？ 你唔系 admin， 只不过 你系 group 里边嘅人啫。 系咩？我好似未 confirm 喎。 系啊，好多谣言， 唔使 confirm 噶。 咁阿Tony Choi同你系 friend 嚟噶嘛？嗱，我睇下边个啦，阿昌喺度啦 ，Tony Choi 喺度啦，嘅喺度啦，阿Johnny Paul喺度啦，原來傑斯都喺埋度喎，咁啊，即係好多好多人都熟口熟面啊，咩蔡澤雄啊嗰啲，即係喺曬度啊，李平啊，即係《蘋果日報》嘅李平啊，仲有我哋跳針啦，即係我哋嚇，即係呢個親愛嘅跳針啦，係嘛？喂，好多都係我哋自己有嚟嘅大佬啊，之後仲有《立場時報》嘅呢、這個《立場新聞》嘅劉仁顯啦、 啊，容總喺唔喺裏邊啊？ 唔喺喎。诶、啊，阿边个阿黄之峰都喺埋入边，都系阿Tony Choi at 嘅。我呢扎全部Tony Choi at 喎，大佬真系犀利啊！ 我怀疑呢个网页咧，应该系Tony Choi搞出嚟、 啊。所以啊，即系原来即系 我估咋，我冇问过佢啊。 原来都系汪向报业集团嘅附属群组嚟。OK， 咁啊系啦，咁啊真系几得意啊呢单嘢。 不过梁振英咧，话时话佢真系而家做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咧，都全部系大镬嘢嚟。 唔系佢而家佢最近礼拜日嗰单嘢，喂，屌你真系喺度猫哭老鼠，咪最冻嗰几日嘅，喺度探访露宿者啊嘛，去一啲即系呢个叫做系 社区中心， 探访露宿者，仲要派嘢啊嘛，屌老尾，跟住然之后哇，仆你家原来抽水嘅，就喺同你讲，点解你要瞓街啊？系因为啲人唔俾啲地俾我去起屋啊嘛。根本就係將呢啲咁樣嘅，即係想玩咧，呢啲叫做係即係群眾對立啊！就話俾你聽，你要怨唔好怨我，係怨嗰啲左膠唔俾你批地，唔俾地你去起屋。喂，但係我哋琴日我哋都同一位老朋友講啦，你睇下，喂，講真，你如果你打呢個郊野公園主意起屋，你估起嗰啲係公屋啊？嗰啲梗係低密度噶啦，大佬！如果你起公屋嘅話，嗰啲全部都係俾你放逐去晒㗎，你邊有啲交通配套啫，係咪？你點搞啫？ 咪所以佢呢個舉動呢，其實反映到佢個民望係幾咁大鑊囉。以前肥棒嘅係會做呢啲咁嘅戲㗎嘛， 佢會做， 但係大家會好 appreciate 佢嘅，就覺得嘩，你輸尊降貴喺咁、寒冷嘅天氣嚟問候我。其實本來呢一個一個good action 嚟噶， 唔系佢做个样子好 humble 添，肥棒嗰阵时走落嚟太出。 你谂下，而家你俾人咁样鸡蛋去挑骨头，第一你又走去拍醒人哋都瞓紧觉， 系啊 系啊， 第二你又逗留廿分钟， 系 又俾人喺度数。喂，如果你可能肥棒嗰啲咧，明知自己咁大镬咧，第一可能佢选择唔去，好啦去，不如瞓一晚啦。 唔係最折，唔係即係最 大作戰咯。當年 其實 成個做法， 阿梁振英呢只虛偽咧，就係、俾後來呢件事咧就揭破咗嘛。即係有位叫做係網絡，好似唔知網絡記者叫 Benson 曾啦，就自己咧就喺呢個深水埗啲避寒中心嗰啲派嘢，真係派嘢啊！ 佢派咩先？ 即係 派粥、派面啊，定係派麵包，定係派咩先？ 我諗派食物啦，即係應該係啊。咁然之後咧就話有啲民政處嘅職員。即係見到佢咁樣派嘢去報警喎、即係問都唔問喎、咁但係嗰啲咩民政處職員啦，即係據佢講啊，即係原來啲金毛飛嚟嘅，原來係 嚇 係啊，咁啊即係佢唔會有 民政處請埋金毛添啊，大佬， 你諗下而家民政處係咪有邊個㗎打色啊？阿劉光華打色啊？ 民政事務局係啊， 咪咯，即係垃圾桶打色㗎嘛，佢做埋呢 樣嘢。公平啲講，即係你究竟呢個行政措施應該係點？如果你有食物嗰啲咧，係要小心嘅。因为唔系话你派又得咁啊，点原来食物中毒咁啊？ 有咁嘅政策，但系你系咪你应该自己走去了解一下先咧？如唔系一嚟就走去报警咧？ 啱， 系咪？ 呢个系讲啱嘅，即系话唔系你都问清楚，喂，你喺边度买噶啲嘢？ 系 咪？你煮得熟唔熟啊？卫唔卫生？唔系你应该 carry 呢啲嘢。 系， 你可以派第二啲，例如话你派棉胎啊， 你要了解一下 冇问题。 啊！ 除非你话入边有虫嘅啫，系咪？ 唔系，即系你呢个政府麻木不仁咧，就其实你苹果今日亦都有跟咗一单嘢啦，就系话民建联啊，即系其实我谂政府亦都纵容民建联啦，嗰啲区议员啦，去赶住嗰啲叫做系露宿者啊嘛，嗰啲无家者啊嘛，喂，点样赶住佢啊？喂，寒冷警告下啊，即系将嗰啲露宿者嗰啲物品掉走啊！ 咁仆街嘅，又洗地又清場啦，又喺度撒嗰啲咩臭粉啊，嗰啲消毒粉啦、啊，喂呢、這個咩深水埗涼亭啊，每日洗六次啦、啊，仲棍警棍踢去打醒去拗嗰啲露宿者、啊， 所以就話咯， 又用軍靴踢鳩佢哋。 公平啲嚟講，港英年代嗰陣時候其實都係無日無之，但係唔會引起咁大嘅迴響，大家吵得咁緊要，都係做緊同樣嘅嘢噶。但你見到肥棒做，即使佢廿分鐘都好啦 ，OK。你個鬼佬特登嚟探我，咁但係人哋做個 show 係有少少真誠嘅感覺嘛。你梁振英點解更加覺得冇呢？你一嘢就走去抽人水， 然之後 土地問題係嘛？唔單止廿分鐘，唔單止拍醒人， 好明嘅抽水啊嘛，係、哎、抽水咯，咪真係完全係你政治公關。 喂，你應該點講？如果你真係諗住係照顧啲露宿者，因為喺咁寒冷嘅天氣裏邊咧，你話。如果你真係有心要改革嘅人，你一定話咧嗱，露宿者政策咧，我有啲咩嘅改變？我點解今日落嚟咧？除咗今日係凍之外，喂，你一定要有啲咁嘅 policies， 唔好話 policies 啦，嗰啲嘅叫 measures 都好未啊，行政嘅措施，例如話開放長少少嘅時間，或者我哋請多少少人去睇住。佢都好啊， 佢唔住朝頭早八點鐘就已經踢走你㗎啦。 唔係，即係梁振英嘅用心。 同埋佢都冇明白一樣嘢，我嗰陣時候做個露宿者就知啦。 你做個露宿者 工作啊？ 哦 ，OK， 即係嗰陣時候幫佢哋上樓。好多露宿者係唔想上樓咧，其實佢唔係冇屋企翻嘅，好多係同屋企人嗌咗大交嘅啫，自己又冇錢，咁同埋咧瞓開街頭咧，係完全係即係佢個心理上咧係轉變咗嗰、那個環境佢根本就唔再想上翻樓，點解啲人會做露宿者啫？唔係淨係錢嘅問題，唔係淨係有冇樓嘅問題，而係佢心態上已經覺得我已經喺街頭裏面，而佢係慢慢習慣咗。 唔而且覺得啲露宿者咧，覺得就係 逃避呢個世界嘅方法嚟噶嘛。喂，嗰啲人嘅心理狀態，好多人勸過佢哋。大把嗰啲咁嘅宿舍啦， 唔係其實你就以為好多人就以為即係其實係社會孤立咗佢哋或者遺棄咗佢哋，但係雙向嘅，其實佢哋自己都想 自我孤立， 係自我孤立。 有多嗰啲咁嘅教會又好，慈善團體嗰啲宿舍咧，雖然都係咁麻煩嘅啦，朝頭早就要叫人走，因為你唔可以長期喺度嘛，佢又係死苦。 唔係，所以我好服咧。啊，嗰陣時阿邵家臻就上嚟訪問。即係我哋嗰陣時，即係決戰中環訪問佢，佢話咩？佢嗰陣時真係孖住阿邊個阿戴耀廷啊！即係喂，你你講佔中嗰啲嘢，你係揾你係即係係訪問係揾嗰啲露宿者傾偈啊！然之後就叫佢支持呢樣嘢。喂，即係你諗下呢單嘢，哇！我真係服咗佢喎，大佬！即係你諗下，連社工都未必做嗰樣嘢，佢真係做。 咁啊，佢係社工嚟噶嘛？ 啊，咁啊係。 難㗎，因為點解？就算你俾佢上樓，佢都未必上㗎。因为点解？喂，有土地就得噶啦，你真系起公屋就得噶啦，喂，我唔使交租啊。虽然佢大部分都系攞综援， 咁佢都落系攞综援嘅，全包嘅，其实系 系嘛，大部分都系攞综援，但系好多人系佢系心理上已经抗拒咗呢个世界，佢根本就唔明。喂，所以你做场 show， 你都唔该你叫阿冯伟光个捻样去做下啲 research 先啊，问下例如咩金浩望啊嗰阵时候，另外一个嗰啲露宿者之家嗰啲嗰啲人先啦、啊，去中去派饭嗰啲人先啦、啊，你要问下呢啲先得噶嘛？喂，咁个 policy 嘅核心喺边度啊？点解啲人香港咁富裕嘅社会，国际城市系嘛？你攞得综援嘅，好容易上楼啫嘛？嗰啲阿叔嚟噶啦，大部分都系喺街头瞓。 嗯 你一系就你走去深水埗，直接去辣落去，唔单止系派饭咁简单系咪？喂，你呢个政策其实系好难做啊！你谂下，香港由七八十年代一路拖到今日，唔系净系钱嘅问题，唔系政府介入嘅问题，你都唔识，证明梁振英勾下勾下， 唔系佢唔系唔识啊，佢本身都用心不纯，呢个人都系 用心不良系啊， 用心不良。喂，谂下你做一单咁嘅嘢。即係你根本上係想激化社會矛盾添，根本就係、是、你係想個將嗰個視線轉移，甚至乎係想將嗰個憤怒係加諸喺嗰啲左膠，即係或者係嗰啲即係社運團體嗰啲即係環保分子身上啊嘛。 你冇話 就賴佢唔肯俾你俾批地俾你啊嘛，俾地你過啊嘛，話賴人拉布啊嘛。 唔係第一樣嘢，呢個係佢連任嘅希望。 唯一嘅希望。第二樣嘢其實就係講緊，喂，佢做啲咁嘅，佢想做啲咁嘅公關，係希望挽回翻自己民望嘛。大問題，佢要做呢樣嘢，以前即係今時唔同往日啦。以前肥棒做，一來佢 pro 啦，二來第二樣嘢就係佢同啲傳媒打曬招呼，一定係影最靚嗰張相啊嘛。但係今時今日，喂，你同啲傳媒打完招呼之後，喂，其實你係搞唔掂網上嘅嗰班好奇嘅人噶嘛？咁嗰班人喂會走去問翻，喂問翻嗰個受訪嘅老叔者，喂大佬，其實梁振英喺身邊做過啲乜嘢？喂，你死曬㗎啦！如果你即係做唔足嗰個成個劇本嘅話，咁而家係反映到，喂，而家技術喺佢身邊嘅技術官僚根本就冇心機去度一個靚嘅劇本俾佢啊嘛，而佢自己本身亦都唔 humble 啊嘛。 系 两样嘢加埋 嚟罪啊，全部都系 咁。唔系，同埋你相信肥棒真系佢真系辣嘅话咧，佢系会有啲嘢执俾翻你噶。 系啊， 即系你落得去，你冇理由冇嘢推出嚟噶嘛。 嗯， 系咪？起码针对露宿者，唔好跳咗去讲统理问题，咁离题万丈啦。系咪？远水可以救近火咩？我而家批咗土地俾你，你喺度抽水，批完俾你，你起咩楼先？学阿 Anthony 头先问嘅问题。起咗幾成公屋先，我批完之後，你係咪又係益地產商先？ 其實亦都係反映咗一樣嘢，就係梁振英佢身邊嘅智囊團根本嗰份説辭寫得唔夠靚，老老實實。如果佢係做完呢一個劇做完呢一台戲之後，佢第一時間講：喂，發展大嶼山理所當然嘅，貫通全香港，攞多啲土地翻嚟，咁啲人咪唔使瞓街咯？喂！好容易度嘅咋，一般人亦都好容易信嘅呢一樣嘢。但問題佢連呢一樣嘢都講唔出嚟。喂，大佬，佢身邊個班， 因為點解咧？你再講埋落去咧，佢發展大嶼山又好，星際東北又好，人哋第二個問題佢問你幾多公屋啊，哥仔？ 係啊， 你幾多公屋啊？ 嗰啲 你答唔到啊嘛，大哥。 正撲街！不嗱，呢個都差唔多啦。嗱，其實我哋仲有單嘢想講啦，即係我哋即係既然今日我哋又講呢個零一啦。咁啊，唔爭在再買多廣告啦。就其實佢亦都做咗專題，我咧即係佢講嘅，就係話呢個港珠澳大橋啊，咁而家咪就係咁停工啊，甚至乎又話即係要追加撥款啊，即係嗰啲剩嘅。咁點解即係而家個工程延誤得咁犀利咧？即係停工停咗439日，咁就零一咧就做咗一個專題，就係話呢個港珠澳大橋咧係血染嘅。 嗯， 就原来咧，即系而家早咁耐咧，系死咗六个人， 伤咗超过100个人。 系啦，咁呢个反而系咧，系停工嘅，即系嗰个延误嘅主要原因嚟。因为其实咧，劳工处啊，即系其实喺呢段期间咧，系发出咗个停工命令咧，系超过咗439日嘅。 嗯， 咁所以其实你话超过一年啊，等于系。 系啊， 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嗰、那个嗰、那個延誤嘅問題，唔係話你拉布啊，唔係話以前公民黨做咗咩司法覆核啊，係反而係你自己監管工程做得不足，甚至乎咧你自己做嘅嘢咧，即係保護勞工嘅嘢咧，做得求鳩期，咁搞到係咁死人。 唔係你見到零一嗰張相咧，求其影到有人喺高空工作嗰度冇攬安全帶、 啊。系啊， 喂，呢个系即系成个政府工程，你见到个监督咧系几恶劣噶？ 其实你前居可鉴嘅，以前新机场起嘅时候咧，都系面对呢个问题。 嗯， 佢一样系有好多工业安全嘅问题，因为点解咧？香港人虽然你话系咁发达嘅城市咧，但系去做呢啲工作嘅时候咧，除咗系剥削啲外劳之外，判上判之外咧，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根本系唔花好多嘅资源咧，喺成个工业安全同埋健康里边。 咁呢个系一个成本嚟噶嘛？ 咁个成本就咩咧？停工咯。 嗯， 你要快啊嘛。 但你见到其实佢里面嗰个内容就系话喂停工已经停少咗，因为你一般嘅劳工处 SOP 系每死一个人要用85日时间停工，然后写调查报告噶嘛， 仲要赔工伤咧， 系啊， 出三分之二嘅粮咧， 系啊， 跟住仲要判伤咧。 系啊，死咗八个人先至停咗480几日，其实系劳工处已经系叫网开一面噶啦。 但系你睇而家个特区政府咧，即系其实近呢几年嚟咧，其实佢系抄翻咧港英临撤出嘅时候搞嗰个玫瑰园计划。当日阿爷点样指控呢、这个肥棒，或者点样指控呢个韦奕迅啊？应该讲 抽空香港啊嘛。 你就系话。你而家系我请客，你帮我埋单啊嘛！ 而家系老共请客，就香港人埋单啊嘛！全部大白象 嗰阵时候，佢就话你搞到车毁人亡啊，叫咩老平啊？ 你僆仔嘅时候啦，我都系僆仔嘅时候啦， 而家佢 屌鸠彭定康啊嘛，你话搞到车毁人亡啊嘛，嗱佢又搞老人金，佢几大措施嘅，政改老人金玫瑰园计划，其实佢 address 几个问题大量兴建大学。即系由两间变成十八间咁样，全部升格咁样系咪？喂，其实佢系玫瑰园计划，系谂住系刺激经济，即系十大建设台湾咁样。 嗯， 系真系刺激经济嘅措施。跟住你有50,000个居留权，就系可以隐身嘅，即系可以唔知嘅。咁但系当然冇用啦。嗰啲居留权，大佬，因为你而家中国政府随时拉得你噶嘛。 系咯， 你只要一日 stay 喺香港。你記唔記得嗰條傻佬點答啊？你首先係中國公民，我屌你，我真係第一次聽，大佬都係跌曬落地，真係唔知好嬲好笑啊，係嘛？所以當日佢指控港英政府年代嘅玫瑰園計劃，其實今日佢完全用翻曬自己身上邊，因為佢話咧，因為你大部分呢啲咁嘅大型建設工程，正如馬時亨爆咗出嚟，全部都係益外國嗰啲 contractors 噶嘛。 外国 contractors 当而家唔系， 而家梗唔系啦。咁佢咪抄咗佢一条桥益自己有咯，系咪？唔系佢虽然佢噏好多名出嚟，但系嗰啲系占成个工程嘅数目嘅百分之几先？佢冇答你啊嘛？有咩西班牙，有意大利，应该有法国，应该唔知边度边度咁样，系冇意思嘅。你而家抽空咗我哋香港人啲钱去起呢啲咁嘅所谓大白象工程，喂？港珠澳你使几亿话？千几亿，香港占咗大部分嘛？ 系啊，系咪？百几啊里边？ 有咩傻啊？加强物流啊？ 哦，佢话 而家都好犀利噶啦，顺丰速递大佬梁景送咗落嚟啦。 港珠澳大桥咧，其实原本咧就系即系嗰阵时立法会批咧系304亿，而家已经咧系追加去即系超支系去到355亿度啦，差唔多。 高铁咧？ 高铁呢就本身系由600几亿嘅，而家又去到800几亿啦。啊，而家就谂住揾嗰啲即系股东笨陈，就话即系发呢个咩啊嘛？呢个 特别股息， 特别股息啊嘛，系啦，就系咁样样噶嘛。咁而家喂，你谂下，即系你冇一样嘢唔系大白象嚟嘅，全部吸香港人血嘅。啊，你谂下，屌你而家，你而家话香港话好雄厚储备啊，但系你好多嘢呢都系预留咗俾呢啲咁嘅大白象嚟啫。 梁振英讲翻佢喺嗰次嘅露宿者里边讲土地嘅问题，其实呢啲咁嘅大型建设工程咧，就系我嚟即系搞嘅一样方法嚟嘅。因为点解咧？好多嘢都 carry out 唔到嘅。如果真系涉及民生嘅，最高工时搞唔搞到啊？全民退保你即系搞唔搞到啊？但系呢啲大白工程咧，佢好积极，好认真去处理。你谂下创科局嗰啲。排除万难要搞到翻出嚟， 是 其实呢啲咪就学咗我哋嗰阵时候屌鸠港英政府年代嘅嘢咯。港英政府系做乜嘢啊？一搞呢啲就益好多人噶嘛。你起一个工程有顾问公司前、顾问公司后几廿层噶嘛， 系 咪全部喺度派片咯？系咪唔够人嘅就请外劳翻嚟咯？ 哇！难怪香港 唔系而家最恐怖啊，就系而家高铁啊。咁我見迷迷又做咗個獨家，佢就話咩我唔知佢咪獨家定咩定咩啦。咁佢就話佢而家係用咗溫州動車事故嘅供應商喎，高鐵嗰度。嚇、啊，即係喂，你諗下骨溫州嗰啲出咗事，嗰間嘢咧叫咩咧？就叫北京和利時系統工程有限公司。咁佢做啲咩咧？哇！呢個撲街啦，原來係做呢個信號系統喎、啊。喂，你嗰陣時就係信號系統唔掂，搞到追尾啊嘛。你而家仲要買呢樣嘢？你咪黐撚咗線啊！ 冇噶，等於你影相學手動啫。 所以咧，你無論港珠澳大橋又好，一個大白象，第二個高鐵嘅大白象，一來全部超支，二來其實有咩實際嘅作用，衡量經濟效益咧，其實冇已經冇意義嘅咧，係冇人會信啊！即使你揾到乜嘢嘅顧問公司， 唔係我唔明，我 係人都知道所謂顧問公司嘅意義係乜嘢咧？其實我揾嚟借你過橋，就係你幫我寫個報告出嚟。是 justify 我的阿喬文咋嘛，我哋區議會嗰啲咁嘅工程仔啊都係搵啲咁嘅顧問公司，屌我真係唔信啊，有邊個顧問話俾你聽，唔好起啊嗰樣嘢。 喂，我真係唔明點解佢哋，喂你諗下高鐵呢單嘢，喂佢係點樣招標㗎， 系咪傻噶？喂，人哋就系、是、喂，你应该 blacklist 咗佢啦，佢有登咁嘅 track record。 但你明唔明一样？ 喂，你死亡列车嚟咯，架系温州 龙车。死亡列车系一样嘢，但系问题呢啲系啲救国嘅 project 嚟噶嘛？ 摊派利益嘅 project 啊，亦都系。 系啊，但摊派俾中国大陆啊嘛，所以先话 救国啊 嘛。 所以马时亨点解煞有介事，鬼拍后尾枕喺唔知星期六、星期日嗰日？做完嗰个节目之后，咪喺度数嗰啲国家出嚟咯，为影响我哋国际声誉咯，就系咁样困你啊！其实大把啲工程系佢哋内地嗰啲嚟噶，食一大份都随时系佢啦。所以我未有嗰条数喺度， 唔使咩数唔数啊？你谂， 你唔系高铁啦，你而家系地铁咧，嗰啲咁样嘅电梯系咁出事啦，已经系。你而家系未食人噶咋？ 你知唔知啊？好多做韓國工程，因為韓國同日本仔咧，佢有啲咩子彈火車啊嗰啲咁嘅裏邊咧，係有匹敵噶嘛。其實相對歐美咧，都差唔多已經係好犀利噶啦，即係大家平排嘅。佢都話，我有一個 friend 同我講，佢做工程，我哋一定唔用內地嗰啲零件同埋保養同埋佢嘅嘢，即使幾平都好。同埋佢哋好積極去嗰啲招商會噶。全部扑晒去噶，但你韩国人话我唔用，日本仔咧招商会都费事，因为点解咧？佢入边有内部秘密喺度啊嘛，佢子弹火车究竟点样做？我点解会转移呢个技术俾你啊？系唔做，韩国人都会做，但系佢唔会要你嗰啲嘢，因为已经 backlist 咗你所有中国噶啦，已经。你谂下，点解中国经济而家你人民币贬值咁紧要？其中嘅原因就系你过去嗰十年嘅高速发展里边，其实你只系靠平价货啫。你嘅質素係冇保證嘅， 咁你李克強自己承認咗啦，原子筆上面嗰粒港珠佢都搞唔掂啊嘛， 咁大鑊咯， 嚇 、啊，好啦，今日禮拜時間差唔多， 好，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